小孩，总爱让你猜，我说你才像个小孩，总要我说才明白，有些事太快，失去了的热爱没了期待，我们的爱怎么才自然，每次沟通不来，就要离开就说不要爱，我到底爱情谁爱，别太生怕不出来，下站的速度太快，我想